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3，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刘鹤和美贸易代表戴奇通话，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新闻中心开放。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和美贸易代表戴奇举行视频通话，双方进行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讨论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应该加强双边经贸往来和合作。二是双方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了意见。三是双方表达了各自的核心关切，通过同意协商解决彼此的合理关切。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了交涉，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等问题阐明了立场。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继续沟通，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条件。再来关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8号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毅提出6点倡议，一是要勾勒合作宏图，推动双方关系提质升级；二是引领发展潮流，打造务实合作新增长点；三是增进民生福祉，确保人民共享合作红利；四是传承世代友好，巩固社会人文交流支柱；五是着眼和平愿景，维护南海地区长治久安；六是立足世界大势，为全球治理贡献正能量。在会前，王毅集体会见了东盟十国驻华使节。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5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开幕仪式暨高峰论坛今天上午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展示中心举办，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本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从今天将会持续到11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大会的有关情况。 那么在上午的高峰论坛上呢，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张义军是发布了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当中也是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是达到了249.8亿元，同比增长23.8%，增速呢虽有所放缓，但是其影响正在不断向动漫、影视、游戏、音乐以及衍生品企业来延伸。那么2020年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规模达到了2905.9万部，新增作品315.9万部。那么新增当中的现实类题材作品超过40%，而超长篇幅的作品，也就是一般指100万字以上的这个作品的比重是有所下降。而在作品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呢，题材的这个和结构也是在不断的优化，类型更为多样。那么主题类的这种作品是备受市场关注。那么根据统计呢，网络文学企业和平台主题出版作品是4857部，版权的签约率为35.8%，点击下载量达到了54.2亿次。而此外呢，数据还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海外输出达到了11073部，被译成了10几种语言。而 IP 衍生情况方面，2020年网络文学 IP 改编量为8059部，其中超90%改编为有声读物，而724部改编转化为了影视、动漫、游戏以及纸质出版物。在题材改编方面的言情类占比27.9%，仍高居首位，其次呢为都市生活类，改编量占比为22.9%。 而作者情况呢，2020年网络文学平台累计作者超过了2130万，增幅在10%以上，其中呢43.7%的作者的比龄在3年以下，表明仍有大批的新人士投入到了网络文学的创作。而网络文学用户的规模是小幅扩展，2020年达到了4.6亿人，占网民的这个总量是46.5%，其中呢80和90后为用户主体，占比超过了50%。而用户的粘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网络文学日均活跃用户为757.75万人，具体呢表现在评论、点赞和投票互动等方面。而碎片化的阅读较为普遍，在通勤和睡前的这个时段，使用移动设备阅读的用户比例接近45%。那么作为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精品创作、行业交流、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呢，是从主体活动和长项活动两方面来入手，会依托于覆盖全年的各项活动，搭建起助推网络行业发展的一个立体的平台。那么本届大会的主体活动呢，由开幕世纪高峰论坛、平行主题论坛、企业分论坛、主题展示互动和闭幕盛典来构成，呈现中国网络文学现状、生态和前景。同时呢，大会还设置 IP 文创市集，一共吸引到比如说像人民文创、国家图书馆等32家企业参与，将网络文学 IP 衍生品从线上搬到线下。那么从10月9号到11号还会在北京海淀公园内专设 IP 文创市集的区域。 嗯，好的，非常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即将在云南省的昆明市召开。作为此次大会的信息发布、公共信号提供和记者工作的主要场所， COP15 新闻中心在今天开放，为来自海内外的媒体记者提供服务。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北京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特色学校专题交流会黑芝麻胡同小学地缘课程建设成果展示举行，走访革命先烈的故居，走进前门的老字号，为大运河的玉河公园设计桥梁等等，学生们在地缘课程当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实践，得到全面的发展。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乐堂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黑芝麻胡同小学综合实践课程的特色。 那么今天上午呢，黑芝麻胡同小学的5个校区同时进行了实践课程的展示。黑芝麻胡同小学呢，地处中轴线的北端，玉河河畔。那学校呢，是利用优越的地理优势，开发实施了地缘课程，包括了中轴线课程、胡同课程、大运河课程、校史课程。这个道德与法治的苗秀丽老师呢，是带来了一堂中轴线课程。他请同学们利用暑假的时间，走访校区周边的北大红楼、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生活和奋斗过的地方，让同学们去感受革命先烈当年的奋斗精神，从而树立远大的理想。语文老师郝荣设计的前门情思老字号呢，是带领同学们走进马聚元、内联升、张一元等老字号，去体验这种工匠精神，了解传统文化。同时呢，也请他们发挥创意，比如说给这个高寒地区的官兵来设计一顶防寒帽等等。那另外呢，学校的这个大运河课程呢，是有这种请同学们重新设计玉河曲桥的内容，让同学们来写一个投标的计划书。像故宫课程呢，可以去学习故宫的匾额，给自己也制作一个匾额，提上座右铭。那么胡同课程里面呢，还可以担任这个英文的小导游，给中外游客来介绍学校所处的胡同等等。那么最终呢，同学们还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比如说画画啊、制作文创产品、拍短视频或者表演等形式来进行这个学习内容的展示。据介绍呢，目前黑芝麻胡同小学的地缘课程是实现了学科的全覆盖、年级的全覆盖和活动的全覆盖，学校的所有学科老师都参与其中，对学生进行指导。吴健校长表示呢，希望通过这些特色的课程，能够让同学们呢能感悟生活、感悟学校、感悟家园、感悟中国、感悟世界。乐陶。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思的介绍，再见。 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